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昔日老北京最出名的风景，当属皇帝亲口御封的燕京八景。但除此之外，民间还广为流传着燕京小八景，比方说朝阳门外的东郊十雨，南苑一带的南右秋风，什刹海边的银锭关山，西便门外的西便群羊，大兴黄村的燕舍明秋，庆寿寺里的长安关塔和灯市口二郎神庙的回光返照等等。那么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听我韩涛为您讲述一下燕京小八景当中的几处有意思的景观。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燕京小八景当中位于朝阳门外的东郊十雨。所谓东郊，指的就是朝阳门外今天的蓝岛附近。老北京人都知道，九门走九车，朝阳门走的是粮车，因为朝阳门内啊就是国库粮仓。今天的南新仓文化街当年就是国库粮仓当中较大的一个，而当初的朝阳门外也是良田万顷，是一马平川，远近农村散落，杨柳依依，尤其是春雨绵绵，农民扶犁耕耘的时期，更显出田园风光的乐趣，由此才引出了东郊十雨这一景。没什么固定的景点，只是人们对当时景色的一种描绘。燕京小八景当中的第二处景观叫做南右秋风。今天的南苑一带是元代的飞放坡，也就是放飞鸟类的地方。明清两代，这里成为了皇家养鸟兽的地方，叫南海子。当年的南苑草木丰盛，林泉溪水，环境优美。每年的春秋季节，皇帝常常到这儿来狩猎。然而上述景观由于多次历经劫难，已经渐渐地消失殆尽。但是随着北京环境的建设，南苑麋鹿苑已经建成，早已消失的麋鹿又重返家园，如今这里又再现了当年的南右秋风的自然景观。在北京什刹前海与后海连接处，有一座形似银元锭的石桥，南北横跨在连接两海的细脖子处，长12米，宽7米，高8米，跨径5米，有镂空云花栏板5块，翠屏卷花望柱6根。因为这座石桥形似元宝，所以取名为银锭桥。下面要跟您讲述一下燕京小八景当中的银锭关山。银锭桥建于明代，过去站在银锭桥上向南可见翠屏般的景山和琼岛白塔， 向西望西山是历历在目，所以景名为银锭关山。关于银锭桥还有一首歌谣，说它小确实小，宽不过四五步，长不过十来度。你说小不小，说它大它很大，桥头搭前海，桥尾后海挂。你说大不大，说它矮矮就矮，小船低头过，大船把头摆。你说矮不矮，说它高就是高，莲花泡子荷叶飘，望海观山把景瞧。说它老年头老，清朝王爷打这儿过，同盟会的放炸药。说它新它挺新，84年时翻了新，老桥越活越年轻。说它糙有点糙，青石白板单孔桥，短带系住葫芦腰。说它巧它又巧，小孩骑着银元宝，摇啊摇摇啊摇，摇到银锭桥。这银锭桥是单孔石拱桥，青白石的桥栏虽然略显粗糙，但整体效果很好。银锭桥初建确切的年代无从考证，但从它的地理位置看，由后海西端到前海南端，只有这个位置可以架桥通行。元代营建新大都后，这里已经是船舶的必经之处，两岸的商市繁华，又是风景胜地。辽金时代，这里虽是郊外，数公里长的水系两岸也应有座桥方便往来。解放初期，当我们站在银锭桥头屏幕希望，远处蓝天下的青山绵延起伏，湖边摇曳的柳丝楚楚动人，犹如挂在空中美丽的巨幅图画。每当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从山后洒播在湖面上，微波粼粼，金光闪闪，迷人的湖光山色令人流连忘返。可惜后来的高楼大厦严重地破坏了京城这难得的独特景观，现在再也看不到当年的美景了。但是什刹海风景区却早已成为了新北京的一处文化景观。 老北京最出名的风景，除了燕京八景之外，民间还广为流传着燕京小八景。您知道这小八景是指的哪些地方吗？迷幻时空，韩涛正在为您讲述燕京小八景。 下面我们要接着聊一聊燕京小八景当中的西汴群羊，也叫西汴白羊。西汴就是北京外城西北犄角，也就是内城西南角外的一个城门，西汴门。白羊并不是指真的羊，而是一些形似羊的白石。西汴门外候着护城河，原来有这么几十块白石头，这些白石头远远的看去就像有趴着的有站着的那么一群白羊似的，人们看了都会说，呵，真像一群白羊啊。然而这群白羊是打哪儿来的呢？关于西汴群羊的民间传说有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说鲁班用法术把石头变成羊的故事。鲁班您知道吧，相传他有众多的徒弟，究竟有多少谁都数不清了，只知道在他的众徒弟中有一个诡计多端的徒弟，名字叫做赵喜。有一年鲁班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徒弟赵喜北方去云游，一天爷仨走到了北方一个叫做幽州的地方，鲁班瞧见这地方正在修建城墙，城墙修得差不多了，就是城门下角用的白玉石和城门里漫地用的豆渣石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石头，眼看着这工程完不了了，管工的工头是急得不得了。好心的鲁班看到这种情况也跟着发起了愁来，鲁班带着儿子和徒弟赵喜就绕着北京城转悠了起来，看能不能找到白玉石和豆渣石。这天鲁班爷仨走到离北京不远的位于北京西南的琉璃河，看见这河边上有好多好多的豆渣石，又往这水里头一看， 一眼就看到河底有许多的白玉石，这些白玉石一般人是看不见的。鲁班对自己儿子和徒弟赵喜说，豆扎石是有了，你们看这河底下一定有白玉石。鲁班的儿子不信，徒弟赵喜也不信。鲁班说，你们不信，等我给你们叫叫看。鲁班就对着河面大声地叫着说，河底下有白家哥们吗？你们醒醒。话音刚落，就听水底下有一种回应声，有有有。鲁班的儿子瞧见此景惊呆了，徒弟赵喜也惊呆了。既然想找的石头都有了，下面得商量商量怎么搬运。鲁班爷儿仨商量着，到底谁来搬运白玉石，又让谁来搬运豆扎石呢？商量了老半天，最后还是赵喜诡计多端，跟鲁班说，师傅，运白玉石的功劳大，让师哥得这功劳，我呢运豆扎石吧。鲁班是个诚实的人，哪知道赵喜肚子里有什么鬼算盘，听了他的话还夸奖赵喜懂得谦让，连说，好好，运什么石头都是有功劳的，你们师兄弟和睦，遇见什么事情商量着办，没有办不到的事儿。好好，爷儿仨商量好了运石头的办法是，赵喜把豆扎石变成的牛往北京赶，豆扎石黄黄的，不是像牛皮吗？鲁班的儿子把白玉石变成的羊往北京赶，白玉石白白的，不是像羊毛吗？鲁班又对儿子和徒弟说，你们俩必须连夜把这些石头运到北京，公鸡一打鸣，石头就要显露原形，就再走不动了，记住。鲁班的儿子答应了，赵喜呢也答应了。 老北京最出名的风景，除了燕京八景之外，民间还广为流传着燕京小八景。您知道这小八景是指的哪些地方吗？迷幻时空，韩涛正在为您讲述燕京小八景。 这爷儿仨呢吃了晚饭，不大一会儿远村的梆子就响了。鲁班一看外面这天啊已经很黑了，他就跑到河边，对着河岸边上的这豆扎石和河底下的白玉石大声地喊，老豆老白，你们辛苦辛苦，到北京去一趟吧，到了那儿帮助修成了北京城，可是一千年一万年都有名呢。老豆老白没应声。赵喜在一旁直笑，鲁班的儿子也直皱眉头啊。鲁班急了，便大声地说，哎，老豆老白，你们给我快快地走。就这样鲁班一遍遍地喊，这老豆和老白啊本来不想去北京，故土难离嘛，但是经不住鲁班这么一遍一遍的叫啊，于是豆扎石一块一块的变成了一头一头的老黄牛跑了过来，白玉石呢一块一块的变成了一只一只的大绵羊跳出了水来。鲁班心里很高兴，对赵喜说啊，走吧，你赶着黄牛走吧，午经的时候必须赶到北京城。然后他对儿子说，走吧，你赶着这些绵羊走吧，午经的时候也必须到城。赵喜这师兄弟俩人呢分别赶着牛羊走过了长辛店，走过了卢沟桥，直奔着东北就下去了。其实这赵喜心里头早就算计好了，运豆扎石一定得变牛，运白玉石一定得变羊，羊哪有牛走得快呢？别看师哥你运功劳大的白玉石，我料事小计也会叫你赶不上我。他们俩刚一过了卢沟桥，赵喜就说了，哎，师哥，咱们赛赛谁跑得快啊。不等鲁班的儿子回答，赵喜啪啪两鞭子抽的牛像吃了惊一样顺着大道就跑下去了。转眼的功夫呢，一群黄牛不见踪影，赶牛的赵喜也不见了。没到三更天，赵喜和他赶着的那些黄牛就到了北京。黄牛到了北京修城墙的工地上，哗啦一下全都卧倒，仍旧变作了一块块黄色的豆扎石，静等天亮石匠师傅们来处理。再来说鲁班的儿子，赶着一群绵羊，他哪有赵喜用鞭子抽了的牛快呢？但是呢，鲁班的儿子走得也不慢，刚到四更天 他也看见北京城了，心里头呢正在高兴，哎，这回还真没误了修北京城这大事儿，没违背了父亲吩咐的限期。于是他赶着羊一直往前紧走紧走，眼看着马上到北京城边了，忽然一声鸡叫，跟着近村远村的鸡全都叫了起来。这石头变成了绵羊，一动不动，全倒在地上，又变回石头，远远看去就仿佛还像一群绵羊似的。后来呢，这儿修成了西便门，就管它叫做西便群羊，也算是一景。听了这故事，您一定会问，鲁班爷的儿子不是四更天就离北京不远了吗？那这四更天怎么会有鸡叫呢？那这就是赵喜用的诡计啊。赵喜的豆渣石运到之后，他怕鲁班的儿子抢了头功，学了一声鸡叫，他这一叫引起远近村子里头的鸡都叫了。这绵羊听见鸡叫就走不动了，就变成白玉石了，这便是西便群羊的传说由来。挺有意思一小故事啊，大家就全当娱乐一番。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正在为您讲述燕京小八景。下面我们要来继续讲述一下燕京小八景当中的另外一个景观，名叫西直折柳。西直折柳，这是人们对西直门外长河沿岸垂柳成行，山清水秀，美丽风光的描写。每年的清明过后，柳树吐绿，百花盛开，亲朋好友相邀互携到西直门外的长河春游，临别时依依不舍，折柳相赠，这久而久之形成了西直门折柳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再说到这燕京小八景当中的第六处景观，叫燕舍明丘。这个地方据说在大兴采玉镇的东南部，有座台高约两丈，土人呼为巨燕台。据很多老人家相传，这个地方是燕群南归聚集的地方，燕子聚集那天正好赶上是秋社，所以被称作燕舍明丘。也不知道这处景观现在还有没有啊？不过您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游览查看一番。燕京小八景当中这第七处景观叫长安关塔，这景观现在也已不复存在了。据说原址在西长安街13号的庆寿寺里有座双塔。燕京小八景当中的最后一处叫做回光返照，这又是怎么来的呢？那咱们得从灯市口的二郎神庙说起。这二郎神庙始建于唐朝贞观三年，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这座庙原来在灯市口大街东段的路北，后来因为扩建马路，另在路东改建，故称东城当街庙。庙址如今在史家胡同小学内。虽说这座当年赫赫有名的庙宇早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庙门前的哮天犬石像至今仍在。与当年不同的是，哮天犬已改换门庭，正蹲踞在东四南大街某服装店的门口，不分昼夜地看守着店门。这尊石像有半人来高，头部已残损得分不出五官了，但身体部分仍较为完好。从整个轮廓上看，仍可看出当年哮天犬威武的雄姿。它身体粗壮，四肢发达，前腿直立，后腿俯卧，呈昂首挺胸的姿态。有趣的是，狗身虽被雕刻得雄壮威武，但从残存的颈部看，头部却是稍有些倾斜，一副生动活泼、憨态可掬的模样。这二郎神庙当年被人们称为狗神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传说在清朝末年光绪年间啊，有一条狗忽然跑入殿中，卧伏在香案之上，久久不肯离去。附近的居民以为这只狗啊是哮天犬显圣，便日日焚香礼拜，昼夜不绝。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闹腾的整个京城满城风雨。 后来人们便称这只狗为狗神，于是二郎神庙便有了狗神庙的俗称。至于说狗神庙的回光返照景观，则与不远处的紫禁城内的中和殿有关。据说每日清晨日出时分，狗神庙便会有一缕金光直直地照射进殿内。人们起初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只是感到神奇，后来才发现原来狗神庙的庙基与紫禁城内的中和殿正好东西相对。中和殿殿顶的正中有一个3米高的金黄色的宝顶，鎏金的宝顶在阳光的照射下是光彩夺目，在反射到仅有2里之遥的狗神庙内，便形成了回光返照的奇妙的景象。这个景象理所当然地被京城老百姓纳入了小燕京八景之中了。随着历史的变迁，回光返照景观早已随着狗神庙的消失而消失了。如今人们只能凭借自己的思维在脑海中想象一下当年回光返照的美景了。当初人们以讹传讹，哮天犬成了享受香火的正主，如今呢，古庙空留哮天犬，石像伫立殿门前，这不也算是个历史的巧合吗？ 老北京最出名的风景，除了燕京八景之外，民间还广为流传着燕京小八景。您知道这小八景是指的哪些地方吗？迷幻时空，韩涛正在为您讲述燕京小八景。 刚才给您讲述了民间流传的小燕京八景当中的几个经典的传说故事，下面的时间再给您讲一讲，简单的讲一讲啊，北京的胡同。来北京旅游的游客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北京的胡同在哪儿？北京的胡同最早起源于元代，最多时有6000多条，历史最早的是朝阳门内大街和东四之间的一片胡同，规划的相当整齐，胡同与胡同之间的距离大致相同，南北走向的一般为街，相对较宽。如果从北京火车站到朝阳门内大街的南小街和北小街，因为过去以走马车为主，所以也叫马路。东西走向的一般为胡同，相对较窄，以走人为主。胡同两边呢，一般都是四合院。从地理位置上划分，前门以北的胡同一般较宽，规划较为整齐；前门以南的胡同一般较窄，规划不够齐整。因为在清代时，清政府为了安全，不允许外地来京人员住在京城内，所以外地人集中住在前门和崇文门外，也因此形成了前门商业区。在外来人员当中，许多是来京赶考的举子，因此呢，形成了琉璃厂文化街。胡同是元代的产物，蒙古人把元大都的街巷叫做胡同，这其实是一句蒙语。据说这蒙古语的意思是指水井，当年水井可是住在深宅大院的居民抬头不见低头见，摩肩接踵的社交场所，在井边与左邻右舍谈天说地，嘘寒问暖，恰恰可以弥补四合院的封闭所带来的不足，既保护了每个家庭的隐秘空间，又为邻里之间提供了交流的机会。那么老北京胡同的名字又是如何起的呢？也说起来呢，每条胡同一形成，人们自然会给它起个名，这个名称一旦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叫开了，就确确实实地代表了这条胡同在整个城市当中的方位，成为了人们交往通信等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标志。这是胡同名称的实用指代作用。由于胡同名称从元朝开始形成胡同起，一直都只是靠人们的口头相传，至于用文字写在标牌上挂在胡同口上，只是民国后才有的。那么咱北京有多少胡同呢？据文献记载，明代多达几千条，其中内城900多条，外城300多条，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期1900多条，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计2550多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拆迁改造了一些，至今北京市有街巷名称的约有